花有再开时啊，人无再少年啊！大家新年啊，不应该这么说。大家反正是新的一年里，新年新气象。大家好啊，在2018年的第一期漫游嗨翻天能看见大家，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啊！所以由我和小易为大家来开年啊，就是跟大家先见面。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啊，北京青年广播的漫游嗨翻天啊，正在为您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儿啊。那坐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小 易。陪伴大家一年了是吧？ 对对 对， 对， 从年前的最后一期啊，然后到新年的第一期，也非常荣幸啊，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好啊。我是小易。 对， 对，然后呢，其实我说实话啊，小易，你说在2018年这一年，就是跨年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哎好呀，到了2018年好像怎么怎么样，结果现在真的踏在2018年的脚步上，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变化？ 索然无味， 就是日子还是要继续过，对吧？ 对对对对 对， 这还是很正常啊。一路走来，并没有任何的磕磕绊绊，然后也并没有任何的这种，好像预感到的那些即将要发生的东西，并没有来啊。 对，就感觉好像大家那会儿感觉2018年一开始，好像这个年就要。你懂我意思吧，就要特别那个什么一下，啊，但是你到后来却 有个仪式感，好像 对你却并没有发现啊有那么大的仪式感。然后呢，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必须得跟小易分享分享啊，我最近啊爱上了这个长走运动。 你先喘口气。 是这样的啊，我最近啊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些时候自己爱走路啊，我就曾经走过这个应该是2公里多一点，是吧？ 真的是这样吗？ 啊，两公里多一点啊，走两公里多一点，其实按道理说就是我在走的时候啊，我步伐很快，而且呢就是也没有觉得特别累，中间没休息，就步伐很快一路走，然后走到家之后也没有感觉特别的累或者特别怎么样，反而让我觉得特有成就感。就是一路走回来的感觉。 大哥，走2公里就有成就感了，这不多见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给他设置一个时间的限制，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有成就感。 或者这样，新年新气象嘛，你说对吧？所以呢，这就是说白了就是新年可能我年前不怎么爱走路，但是我在2018年 增加运动，是吧？ 对，是不是就预示着我这个要增加运动啊，然后每天没事的时候常走。小易，你有过大概这么长走的这种经历吗？ 往往都是很悲惨的经历 啊。为什么呢？ 陪另一半逛街，所有男性同胞，对不对？这个痛苦应该都可以理解的啊。但其实我真的非常不能理解的就是，平时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啊， 是 这个可能比如我们正常走一段路，男生其实并不会觉得累。 对， 相反呢，可能这个女孩子会因为比如说啊，这个今天穿的是高跟鞋啊，或者我今天背了一个包啊，觉得很累啊，啊很不开心。但一旦切换到了这个逛街购物的模式， 开挂了， 哎，就真的是就仿佛是开了挂一般。 对， 然后我们呢就好像是加了一个 debuff。 对，咱们走不动了。 对，就非常奇怪。 对，所以说新年新气象，咱们很多这些过去去年的咱们的朋友们也是依然在直播间守候啊，丫丫呀、小林呀、池深啊、这个飞宇啊，都是你们好啊。在新年里，你们觉得在新的一年你们要做些什么事呢？反正我是要在长走上做努力。小易，你我觉得可以在歌曲回来之后，咱们再来想想你要在新年做出什么。你可以在这儿 一会儿告诉大家。 对，好，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啊。歌的名字啊，就叫我觉得新年大家也是有一个新的开始啊，具体怎么着大家就可以去体味这歌中的意思。 thought that I'd been hurt before.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out.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help.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Out of my head, needle and the thread, gonna wind up dead. Needle and the threa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and the thread, gonna wind up dead.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这个漫游嗨翻天啊。晚上好，我是许可。 嗯，大家好，我是小易。 哎，然后你看咱们这个水友在这个啊，已经在这个聊上了啊。 嗯， 大家已经开始这个聊天了啊，我们就不管了，你们自己制造一个话场吧啊。我们在这儿啊，对，聊一些啊，聊一些这个新年新气象啊。 哎，刚刚那个弹幕里面有一个说的还挺有意思的，嗯，说这个一般我们中国人啊，好像更习惯就是说过完春节之后才感觉是新的一年。 哎，你别说这个，小易在广告时间也在歌曲时间也跟我说了。 嗯， 其实是这样，就是你感觉咱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没过春节的时候，你感觉你说现在2018怎么也没有这个感觉。 对， 一定要过完春节之后才觉得哇，到了新的一年， 哎，然后好多人 万物复苏 的人，哎，穿上这个各种红色的装饰， 对， 对吧？ 哎，我今年不是本命年啊， 我也不是， 对对对， 啊，感觉哪里怪怪的， 对对对， 一般本命年的人都要穿红色的什么呢？ 啊，那就大家自己 在弹幕里面， 对，大家自己琢磨吧。哎，小易，那你2018年有没有什么新年新气象要决定做一些什么事情？这种 2018年，我特别想学会一项技能。但具体是哪一项技能我还没有想好，所以感觉现在想是不是有一点晚，但是呢我还是非常渴望我在2018年的时候能够新增加一项技能。 嗯， 无论这项技能是干什么，因为我记得这个怎么说呢，平时看一看这个自己的朋友圈也好啊，经常有人比如说会去在朋友圈里面分享一些，比如最近学会了做蛋糕啊， 嗯， 啊或者是学会了这个潜水啊，考了潜水证啊， 嗯， 啊等等等等，我觉得五花八门，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感觉就仿佛是好像自己在玩一个全新的游戏，把它通关了一种感觉， 哦， 而是在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去体验这样一种感觉。对， 那你就是有没有具体到什么技能呢？有吗？ 我其实特别想尝试，比如说这个 rap 啊，真的、啊， 对，因为这个在17年特别火嘛，对吧？ 对， 然后据说 理应来说，今年啊，咱们中国的习俗还没有过呢。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啊、 还没有过，对，还来得及。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难，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它不是属于一个就是说有这种什么规律可循的，好多东西基本上都是属于自己自行摸索的。然后前段时间 尤其是他那个写的，而且就是你要 rap 的话，你必须得会写，会写就得会押韵 啊。对， 这个就比较难。 然后还有这个节奏感的问题、 嗯、 啊，我都觉得这特别难。而且这个你说像写好了，这是一种吧？就因为我这个去年也专门给就是给游戏里面写过一些这种 rap 的词儿哈、 哦、 就但是这个 怎么着要来一下、 没之前来过了 beatbox 啊 以后等我这个再练一练、 哦、 再练一练 好 对然后呢这个就特别希望就是说不仅仅是会写吧以后比如包括像 freestyle 什么这些感觉是出口成章特别帅特别炫酷对、 嗯、 感觉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想法啊然后可能也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对但是这个我觉得可以再想一想 明白，这个说实话，在2018年，我们看大家有特别多的这个，愿望，但是很多人小易替你许了愿望啊，深深说你可以学学做饭，做个美食博主啊，很多人说想熟练的滑冰啊，飞鱼，然后池深反正就说 B-box 啊，为什么会说你做饭？你做饭怎么样，小易会不会？ 会，但是做的就是很一般，基本上属于。就是家常菜什么的没有问题啊、 嗯， 各种蔬菜啊，各种炒法啊，啊，但是你大菜的话，可能拿手的做的那就相对来说比较一般了，对，尤其是一些那种比较难的菜， 嗯， 啊，我可能就是如果说这种 西红柿炒鸡蛋怎么样 啊，这太 so easy 啊，真的 啊太简单了， 哇 哇 哇、 啊，好开心啊， 煮鸡蛋、 啊、会， 煮泡面 会， 哇， 煮白米饭会， 哎，那我觉得你。咱再说点正经的、 嗯、 菜都会什么 嗯就是青菜一类的蔬菜一类的你比如说这个蒜蓉啊这个清炒啊 哇 这、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啊、 然后呢这种正常的这种炒菜比较这个、 啊、 就是平时大家能吃到的一些家常菜基本上呢就是炒出来味道先不说啊就能吃是肯定的。 啊、嗯哦、明白明白。 吃不死人是肯定的。 明白明白。哎小姨那说实话你比我先进很多。 啊 真的、 这个、不至于吧。 真的你比我厉害很多。这是实话。 我就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 我会做这几样东西啊。 嗯。 就是煮鸡蛋煮虾。 嗯。 太简单了啊在清水煮。 对清水煮啊。 啊然后会做这个煎鸡胸肉。 啊这可以啊。 还行吧， 感觉你很西式啊，做的这东西。 对，因为西式比较简单。 嗯， 这我实话实说，西式真的比中式要简单。 嗯、 然后会做就是什么沙拉，什么就是烤博沙拉，大家点的那种。 哦，还能细到某一种类别。 对对对，可以各种烤博都。 你知道我是属于哪种人？我是属于就是对沙拉吧，分不出任何种类品种 啊， 分不出任何品种。然后就所有东西的感觉都是，就除了是那种啊，除了比如说什么。什么三文鱼沙拉呀、 嗯、 什么金枪鱼沙拉虾仁沙拉就它那个配的东西不一样我能分清楚 明白 但至于里面比如说配了哪种蔬菜 啊 然后放哪种酱什么这些一概不分 哦 油醋的我也吃然后这个沙拉酱的 海萨也没问题 啊对对 都能吃但是就是你我分不清楚是哪一种是哪一种 明白明白其实啊咱们说这么多新气象啊 嗯 啊主要是呢跟大家在新的一年说实话你要这么说咱们在春节后的这个节目是不是才真的算新年的第一期、 哎、我觉得是这样说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这个真的是很想让自己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的话都有一个这个自我的唤醒 嗯 那我觉得其实新年也可以算作是一个新 气象新 气象对吧、 啊、 就无论是新年也好啊还是农历的春节也好、 嗯、 其实都是大家给自己一个这个审视过去然后呢让自己就是说对未来充满更多期待的这样一个时间 好、 哎、 说实话啊我们先看看大家啊大家都是冬瓜丸子汤啊 蛋包饭 对也有在努力跟妈妈学做饭哇这都还可以今儿大家、 哎、我就 属于饿不死的 对对对我觉得基本上大家这个被我们彻底拐到吃上面来了 对没有没有其实是说到这块啊还是咱们要说回游戏我在新年里还真有一个愿望 嗯 我希望在春节的时候能实现自己给自己来一台这个台式电脑的愿望配置比较高的这种、 哦、这个感觉应该不会很难只是有钱就可以 就是恰巧就难在这个八米上面啊努力攒吧 没关系 攒、 哎、 攒 你们这个年终奖是新年发还是春节发呀 好像最近这个改革了吧、 啊、 电视台电台都统一、 哦、不发了是吗 对对对这可能就是 嗨，谁说了啊？这个就是，所以说这个我为什么想配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台式呢？ 嗯， 一呢，我是觉得就是有时候因为我现在在拿笔记本玩电脑，笔记本啊，毕竟虽然我那个尺寸比较大，但是毕竟18寸的屏幕和24寸的那个台式屏幕还是没法比的。 嗯，对，那肯定的嘛。 而且台式玩起来之后比较爽，感觉。 我觉得笔记本它最主要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同样的这个硬件设备，相比较之下，它最大问题是输在这个散热上面。 嗯， 就因为它本身空间比较小。然后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散热性肯定跟台式机差很多很多。 对， 这也是为什么笔记本它的这个整体你操作的时候性能感觉会比台式差很多，而且同样的价格也一定是台式机比笔记本便宜。 对，因为它分开嘛， 啊、 是吧？ 对对 对。 然后我尤其呢是想明年没事的时候，因为有台式就可以弄弄这个直播呀什么的，平常没事直播直播打游戏。 哎，这个很好啊， 不错啊， 我们可以连麦。 对，直播直播打游戏连麦。 哎， 而且我在今年啊，真的我就想说。许下一个愿望，在2018年之内啊，咱们搞一次这个联合比赛啊，这个， 哎，这个 一次游戏比赛啊， 我对这个非常期待，我觉得， 对对对，我觉得咱们可以到时候回头，要是大家啊，比如说在外地的，要是想过来参加啊，咱们也可以这个，火车票是到时候看吧，估计是爆不摊。 这个好像不能细聊了，是吧？ 不能细聊，但是我们节目 可以参加线上嘛？ 我们节目一定会抽出这个3-5个热心听众啊，全包让他过来这个参与一下 啊，这可以可以， 对对， 来一波掌声。 这个我觉得在2018年啊，我要完成一件这个事情啊，就比较圆满了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别的事情。 哎，其实你刚刚 之前没想到这个， 刚刚说到这个做菜吧， 嗯， 哎，我就突然想起来，好像之前特别爱看的一个动漫，很久没有更新了。 哦，什么？ 食戟之灵。 哎，这个咱们水友肯定有看过的。 哎，没 有没有， 就是真的刚刚说到很多吃的，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了。 嗯， 哎，之前看了，我觉得哎呀，这个番怎么很久不更了呢？ 是 啊，我们感觉今天又跑错片场了。 对对对， 小美人呢？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咱们这也有动漫，因为我们也看。 嗯， 说实话，你要说很多番停更了，就是什么死神啊、火影啊，到后来没有追下去。 哎， 名侦探我也没有 说完结了嘛， 对，把完结之前这些全给看了，也没有。 嗯， 海贼王 One Piece 也没有再往下追，各式各样的吧，反正翻后来感觉有点停滞了，大家都在这讨论什么呢，这么开心啊，就是说报销火车票的这个。 哎，有人说希望成为游戏主播 啊，可以可以， 还可以，加油啊， 啊，加油加油 啊！你的房间号我们可以给你免费广告一次。 对，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到说做个游戏比赛这样的初衷吗？ 嗯， 一呢，我是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说把游戏，比如说无论是怎么样，很多这个咱们的朋友，青少年朋友也好啊，把打游戏作为自己一项很大的专长，想被得到承认，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的一个点。第二个呢，是很多人比如说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依然在坚持这个梦想，我觉得这也算一个梦想，也得让他们有实现梦的舞台，不能说我坚持了这个就一路看不到希望或者看不到未来，我觉得是不对的，所以更多的还是出于这个想法。 听完你说的，我觉得我刚刚这个我新年的这个目标啊好像有点 low。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这个事儿不一定这个对，不一定很好弄啊，反正我们会竭力啊，今年不一年把它办成了。 哎， 到时候就是让这个小易啊，如果有空来给我们当一个主持和解说 啊，可以可以可以， 对，比较好的一点啊，到时候 一定来一定来， 对，到时候小美就可以做这个前台接待啊，或者这种就是很好看嘛，长得好看嘛， 啊，可以可以开一个咖啡店， 对，啊，现场我们可以卖点这个漫游海闻天的这个外设呀什么的， 啊，对，然后是不是要开始打一波招商， 哎， 是吧？ 其实挺简单的。有各种这个厂商可以跟我们联系，就是你的外设可以架在这儿， 哎， 对，是 本台的这个招商电话是 没问题啊。你可以这个在这个周围啊，觉得啊，当然这是一个设想啊，反正我们今年努力啊，努力到时候回头办一次这个比赛啊，让大家来这个 线下的聚会啊，让大家都在一起乐呵乐 乐呵乐呵。 嗯， 哎，其实说实话，线上我们这一届也可以办几次， 还可以同时进行 嘛。去年的时候就有 啊， 去年的时候就有，我们可以先从线上先选拔一下， 哎， 对吧？ 对，我也觉得 先从线上选拔一下， 哎， 咱们可以先弄一下这个具体游戏是什么呢？我觉得不莽断啊， 哎，没错， 不莽断， 啊，也不跟风， 我， 啊， 对，我们先不跟风， 自己的风格， 我们先琢磨琢磨啊， 哎， 我们先琢磨琢磨，因为有很多人都觉得说，之前比如在坚持了很久的游戏啊，不能因为新游戏的诞生，然后就大家没有举办这个。反正我理想大概，两三款游戏吧，这个也不能太多， 哎，一定要挑你自己玩的好的， 嗯，一定要挑自己玩的好的，对，万一有当场水友要挑战，我也得是吧？ 对对对， 起码能跟他来上一两回合这种啊， 哎， 可以可以啊。 这个什么游戏，对，你们先讨论讨论啊，咱们看看什么游戏，回头小易你擅长什么呀，先问作为主持人回头这个、 哦、我看有人说斗地主 哎这个我可以练呀，平常在 哎对我也觉得 对对对啊，说实话这个漫游哈飞天在今年一年呢，虽然这个直播的次数少了啊，但是会给大家就是想的发的来初心啊，因为这个之前跟阿玛尼俱乐部的这个就吃鸡那个有个俱乐部不叫阿玛尼嘛， 嗯， 之前也是取得了一些联系啊，到时候回头让他们来现场给咱表演表演啊，看看他们这个吃鸡技术到底怎么样， 哎， 啊，也到时候给你们放出我在线下跟他们联合吃鸡的这种神勇的状态 哦，难怪我 有两杀没死 ，rank 分好像变高了，是不是有人带是吧？ 我跟你说，不，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已经不是从前他们进 P 城，我在 P 城外边等待的我了，我也是一起可以杀进去的人了啊！对， 哎，不要膨胀，不要膨胀， 很膨胀啊！ 要不然这个线下比赛一直播啊，这打脸了。 哎呀，这个真是啊，说话不能说太满，我还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啊， 哎， 热情参与者， 我们都要苦练很久。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主机上面其实也可以办这种小型的比赛，也可以，比如大家黑魂的通关啊，比如说 boss 的联机啊，是吧？那么这个我觉得一鸣就比较擅长这个， 哎，没错， 嗯，到时候回头也可以一鸣作为这个 不一样的玩家群体嘛， 对对对对， 我要照顾到， 是是，行，那上半场还有两分钟，咱们听一首歌就进入半点广告啊，半点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2018年啊，大家都有什么新年的小愿望啊？比如说我想弄一个台式电脑，小易还没说呢，小易半点回来说吧， 对，我这，对，我这可以 先 想 想 一个哈， 想想 一个， 想想 一 个，好，那咱们先来听一首新年比较有这种新年新气象的歌吧，有一种新年的愿望， 噔噔噔噔， 作为大家保持童真的一首小歌啊，就是《稻香》。 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回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许可啊。 哎，大家好，我是小易。 哎，然后其实小易，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你作为这个漫游嗨翻天呢，可以说是最练熟的人了啊。你对漫游嗨翻天一定要有一个你的新年愿望，一定要如实说啊。 是我在这里说我如实的愿望，还是说我说漫游嗨翻天的愿望？ 不不，你说你如实的愿望，要对漫游嗨翻天坦诚，你知道吗？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说从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就是这个作为这个游戏行业里面的人来说呢，就是我就还是特别希望今年啊所有的游戏都不跳票。 哦， 哎，这个呢就是。今年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大作还是挺多的，因为我记得好像光这个年初吧，应该就会比如说有很多像什么《真三国无双八》呀，啊，《怪物猎人》啊，啊，然后等等等等，《 怪物猎人》好像呼声特别高 啊，《怪物猎人世界》对，那因为他那个现在全都重新做成一个这个沙盒式的了， 沙盒式的， 哎，对，就是说不会像以前那种，就是因为以前吧，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怎么说，他就是需要你去跑图。 嗯 啊，然后呢，这个每一个地图它进去的时候呢，会有载入啊，这 是 还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跳戏。 很多人说不可能不跳票，是，当然这是小易的一个愿望嘛。 对，所以说这是愿望嘛。对 啊，小易，你可以把话筒稍微往自己这掰一掰， 啊、 对， 好好， 正面对的，对对对 ，OK OK OK OK OK。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嘛，毕竟新年愿望嘛，是吧？能不能实现就，这也不能光赖于我们俩这跳票。 就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关键在于这个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想的？ 对， 就是说，包括今年真的有太多的游戏了。随便说，比如说阿星的那个《荒野大镖客》啊，这也是这个今年马上会上的。《 荒海大镖客》 荒野 啊， 《荒 野 大镖客》， 这名听着就像一个皮肤。对 啊，对，然后很多很多游戏吧，真的就是如果说都能如期上线的话啊，然后今年呢应该算是一个这个游戏大年，在18年，因为去年我们在这个各个游戏展会上面 E3 啊等等，看到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游戏公司出的啊很多精彩的作品的这样一个预告啊，那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希望对，包括像这个索尼的战神啊重启的这一代 是 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哎、啊真能够有幸在18年都玩到这些游戏的话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我的一个新年愿望了吧。 哎呀，小易这个新愿望还是真是挺好的，就是。你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啊，造福于大家。 对，就是、 自己有没有什么很自私的一个想法？ 再坦诚一点是吧？ 坦诚一点 啊，多赚点钱嘛，对不对？ 是是是、 啊，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愿望了。就是 大家都比较那个直接愿望吧，因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 哎，没错、嗯。 好，那说到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一切都好吧，新年能恭喜发财、啊、 嗯， 哎。咱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在春节还有可以在春节那天可以在春节到时候过了的这个周日啊跟大家说说恭喜发财这事儿。我在2018年会玩什么游戏呢？会玩这个游戏。 生生不息的仇恨破裂的盟约， 分享这世界付出了太多，已经忘了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强大。 一级队形，整体推进，洛丹伦是我们的。陛下，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欢迎回来啊！然后这个小易，其实说实话啊，这个游戏，这个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今年才玩，其实不是，我早在它公测，可以说那会儿公测45级的时候就玩，那会儿我还是个少年， 你玩的太早， 还没有变声， 玩的太早， 那会儿我好像还是小学， 你玩的太早， 6年级，然后我很惊讶，然后在我经历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经历了人生很多阶段 之后， 然后工作几年之后，居然还在玩这款游戏。 哎， 我觉得简直我人生都在跳跃。一款游戏居然经历了，我就在想会不会等到时候我有孩子了，这款游戏还在继续，然后我还在玩这款游戏，然后到时候回头我孩子再玩这款游戏跟我在一块儿，我就真的跳跃了。 我不信， 真的，我就是真的，就是 哎呀，这款游戏真的是给你一种，就是我可能也是不是为了怀旧啊，因为为了怀旧，我还当时在玩另一款游戏，叫《仙境传说 RO》。 那对这个也是， 但是那个游戏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也不能这么说啊。那那个确实也很老了，它 对， 但毕竟跟这个魔兽比起来啊，那确实小 还是有暴雪强大的后盾。对 对 对， 那魔兽这个游戏也确实，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属于游戏圈几大假象啊，年年都有人说啊，魔兽这个游戏啊，这个过了很多年了，人玩的越来越少了，然后这个平时日活跃量越来越低了。 对对对， 啊、但是还是依然啊有人在玩。 而且你发没发现、啊 嗯？ 我看了网易那个年度财报，居然魔兽世界那一年的盈利还去年。 这个游戏应该说、 我真的很佩服。 是这样，这是就是大多数游戏啊，就是说除了一些新开发的， 是 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运营的年数越长，一般都是越往后越盈利的，就如果这个游戏运营的比较好的话、啊，因为它其实实际上没有什么额外太多的这个支出的东西了、 哦、 不要要开发什么，因为再加上呢像这个魔兽，说实话就是说它也不像是当下比如说像是这个吃鸡这种，就属于这种特别多的人一下子涌进去，可能比如说他需要去垒服务器啊需要去准备很多的这个运营这一块啊这个是，所以说相对来说呢，他可能已经是到了一个就是说就是比较稳定的收益阶段。 是、 啊、但是你刚刚说那个你表示很惊讶，我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游戏已经真的太多年了。 对啊， 依然还能够啊就是活着就不错了，他还能赚钱， 我就 真的 很佩服。 哎，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在登录魔兽世界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个世界的人啊，还有 N 多的人，就是因为当时玩这个，到现在都已经工作了，大家都开始回去，因为时间不多，都开始花钱玩这款游戏，然后导致这款游戏真的，我跟你说，经久不衰，可以说，里边物价飞升。 哎，但我印象中好像这个就是魔兽世界里面也出现过几次这个通货膨胀，好像、 啊、 就是货币非常的不值钱。 对对对。到了现在货币也不值钱了，基本大家在里边都用这个啊什么这个某宝啊某信啊这种，但是都可以理解、啊、 私下交易 各有所需啊。说完这个 PC 端游戏，小易其实 PC 端游戏基本就是在玩吃鸡， 最近吧， 对 啊，对，最近基本上主要还是玩这个比较多一些、 哎、我一直觉得啊，是时候出来一款新的大型的这种 MMORPG 像魔兽世界这种的游戏 了。太难了，这个游戏就这个就怎么说，就是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快节奏的，尤其是现在啊，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手游的崛起之后，你会发现手游当中其实依然保留了很多 MMORPG 类型的游戏。那为什么大家很多人都会去玩手游了呢？因为它简单了呀， 对， 快呀，我就一键一键跑图 方便 啊，一键接任务啊，一键什么升级乱七八糟，就特别简单的简化操作。那人们慢慢的就，如果你是一个老玩家，你会觉得当然有人可能会觉得还是原来那个那样有意思啊。当然随着如果你是一个老玩家，你肯定年龄越来越大，你越来越忙，你相对来说呢能够玩起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呢慢慢的大家也都接受了这个手机上就是说哎我简单方便， 对， 一键啊， 对，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反正越简单越好。 对、 啊、这是老玩家。但新玩家他一上来接触的就是这种简单粗暴式的玩法，那如果他再回去玩那种复杂的，我需要去刷装备，然后需要自己去这个跑图啊，去各个地方有不同的这个地图，然后不同的这整个这个游玩体系太这个繁杂之后呢，反而他也接受不了。 对， 所以现在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是手游上面还依然保留了大量的 MMORPG 游戏，但是端游上几乎你现在看到的，我印象当中啊，就是说除了这个刚刚弹幕上说的像剑三这个，但剑三我觉得咱们可以先放在一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交友游戏。 很多人都说你这个说的很对 哦， 简化了。这个飞鱼也说，彭玉林也说加一啊。 对，因为剑三它属于就是一个交友游戏了啊，就是说大家玩这个可能就是真的是为了在那里求得一片江湖啊，找到一个伴侣， 是吧？明白明白。 啊，除了这个 咱就不单独讨论、 啊。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上一个比较火的 MMORPG， 我印象中应该是剑灵了吧。 对对对， 然后在 剑灵我也玩了， 剑灵也距离现在也应该有三年以上的时间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得有 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那在之后的这段时间里面，什么游戏来接档的，对吧？从这个 MOBA 的崛起， 对， 然后再到这个像《绝地求生》这样的新一代的，包括《守望先锋》这种新一代的这个射击类游戏， 是 啊，其实大家开始可以感觉到，就是比赛的它更加强调的是一种竞技的感觉，然后整体节奏的一个加快， 没错， 啊、玩法上简单粗暴， 对 啊，所以说、 哎， 所以说我觉得像 MMORPG 如果说能否再有一代神作引领下一个时代潮流啊，我觉得有点难。 有点难啊。 对，但是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就要跟你这个说法一样，就 对。 虽然我可能个人对 MMORPG 不是特别感冒， 嗯， 但我就希望就是说，因为这个感觉就特别像我之前我说的，就是年前的时候我说我特别希望有那样一款游戏，它涵盖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嗯， 啊、那当然这样一款游戏它势必要加入这个升级啊，包括这样的一些这个游戏的一个成长体系。啊，一个玩法在里头，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MMORPG。 是， 嗯， 其实说实话啊，我当时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咱们跟国外玩家，在这个各方面投入的游戏比啊， 嗯， 在这个 PC 端是基本相同，在移动设备咱们比国外高了20%，当然国外也有30%左右移动设备投入， 嗯， 但是国外是三足鼎立。一个 PC 端，一个移动设备，还有一个就是主机。 嗯， 国外主机也达到30%多。 嗯， 这是咱们端吧？咱们这个国内主机好像只达到3%或4%或者7%。 是这样，我看了这个最新的数据啊，今年的。 小 易 说说啊， 这个国内的现在市场是什么？80%，就我说玩家啊，玩家基础80%手游、 嗯、 啊，都是玩手机游戏的。 对。 然后呢，那个剩下里面呢，可能10%几，我、 嗯、 具体数字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10%几是端游。啊，然后这个10%几，今年有一个明显的，就2017年啊，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是哪一个呢？页游下降特别多，大家其实可以很好的理解为什么页游去往下走呢？说白了，也就是因为就玩原来玩 手游代替了页游， 对，手游已经逐渐代替了页游。你现在还有什么游戏是一定要用电脑玩的吗？不一定。 对 对吧，你还要再去开一个页面，很麻烦。而且即使说页游的话，那手机也有 H5 嘛，对吧，也同样非常简单的方式可以在这里面去玩游戏。你比如说像微信的那个前段时间更新的那个跳一跳 啊， 那个小游戏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 H5。 说到跳一跳啊，我就想问问小易、 哎、 怎么样，你走到多少步了？ 我就玩了一次啊，我玩了一次是玩到了，就一次性跳到了60多步，我就再也没玩了、 哦、 对，就 可以可以， 我发现好像就是我也不是说自己多厉害啊，但是一开始能玩60多步的人好像不多。 对 啊，后面基本上主要后来这游戏有挂了，你知道吗？ 啊，是吗？ 哎，有那种物理挂，还是就是这个有些这个高手出自民间，有些大神他自己这个，大家如果这个因为今天可能这个时间原因我们来不及去找那视频、啊、 是是是， 对，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就是跳一跳微信小游戏跳一跳的这个物理外挂啊，就是一个大神他是做了一个类似于像是那种就是后台的一个小软件，小软件之后呢他连接到一个触纸上面，然后呢这个他拿一把尺子去量多少厘米，然后呢在这个电脑上输入多少厘米，然后这个他那个触纸呢就会自动的这个停留相对应的时间， 啊、哦， 就是一个这样的物理性质的外挂，哎，很有意思，这东西做的。 嗯，反正不说这个吧，我也不知道大家跳了多少步， 嗯、 反正我现在目前最好成绩大概300步左右。 啊，那你也很厉害了， 啊、 这个300步。 我就是因为后来玩到后来吧，这游戏不是特别吸引人，就是你刚开始玩觉得哎挺有意思，但是当你玩到后来，你也觉得 哎 每次都从零开始没什么意思、哎。 对，但这个游戏说实话也不是做给我们玩的，可能更多还是给一些像这个、可能更多的辐射的是这些洗牌用户啊、 哦、 啊，然后。很就你在非常简单的简短的一个时间范围内啊， 明白， 去玩玩它。 是， 但我更想说的还是你刚刚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在国外它有很多大量的主机玩家、 嗯、 但是主机玩家的数据 说到 在国内， 咱先看一个视频、 啊、非常低 啊， 你先看看、 这个、的这个啊，看看这是说什么的。这应该是一个交互类的那个什么吧，小易。 哎，对，这个能看到这个画面当中是一只很可爱的小狗嘛，对吧、 嗯、 然后他好像是拿这个触笔在逗这只狗，是吧，在这个触摸屏上面， 是 啊。 哎、嗯、难道虚拟宠物吗？这回是一个， 哎，我还真不太清楚这个是什么游戏。 嗯，应该你看现在是就有点像咱们小时候养那个蛋，是吧？ 嗯， 把这给这个 但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早之前的游戏了，我感觉 对，应该比较那个简化，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咱们就这个那就看到这儿。这 时候我从这个咱们这视频、 嗯、 优酷这个标上面，对，我们已经换标很久了， 所以改的很久了 啊，开个玩笑。 说实话，这就是主机也算是啊， 这个 说说主机这事儿，刚才 你要如果说这个是主机呢，你可以说它是。 嗯， 然后呢，但它也可以不完全定义在它是一个主机上面，因为它毕竟还主要呈现在一个移动端的情况。 嗯、 就比如像现在这个，因为说实话，像这一代机器，可能上面能玩的游戏，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都能够在手机上玩了。啊，所以说，当然我不是说手机上有那些游戏啊，我只是说同样的设备、同样的性能 是 啊，所以相对来说，像这样的机器呢，逐渐的脱离了我们现在对于主机的理解。 嗯， 啊，那我们现在对于主机理解什么呢？首先，它的游玩场景。 是家庭的客厅。 对， 这是主机最大的一个游玩场景，就是这是区，这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它很适合于比如说我在聚会的时候，在 party 把朋友请到家里来的时候，哎，我们一起在客厅里面啊，这个坐在地毯上，坐在沙发上，然后一起好好来玩一局游戏，这是主机的概念。那电脑呢，它是个人 PC 嘛，它是个人，对吧？手机它是可移动的， 所以 主机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于是在这个客厅的一个空间之内，一家人或者是家人与其他朋友之间分享游戏快乐的这样一个设备。 明白 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主机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这个刚刚我也说的数据了，这个国内的主机玩家可能之前我看了一份数据，是不到，就是所有玩家基数当中不到1%。而这1%啊，就当然我不能说这1%才是真正的游戏玩家，那我但是我能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可以去多尝试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手机玩家，手机玩家其实相对来说呢，他们是一个追求快节奏的，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你不想去考虑主机，那你也可以先从这个一些比较好的单机作品开始入手，慢慢的去了解一个主机游戏它的一个快感。那慢慢的你其实之后呢，如果说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因为说实话主机其实还是比 PC 便宜嘛，啊，你比如说我们一台这个差不多的主机可能也就是3000块钱左右啊，那基本上你可以比较流畅的去运行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游戏。那可能电脑相对来说它的价格可能在7000-8000块钱左右， 对， 是应该可以，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啊，那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说的话呢，主机还是可以考虑的。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就是说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国内的玩家可能对于主机游戏来说，就是主机游戏就意味着你要需要去买主机游戏的光盘或者说它的数字版， 是， 而这个东西大部分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说等于就是游戏的版权，正这个正版版权需要付费。那可能有很多这个国内的玩家还停留在就是玩盗版游戏的阶段，当然现在慢慢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是是 啊，但是还是有很多玩家，比如说像是这些端游的玩家、手游的玩家，他比较习惯于什么呢，就是我玩游戏不花钱， 对， 我进了游戏之后里面游戏内的一些消费我觉得很正常。但对于主机玩家来说其实正好相反，就我觉得我已经把这游戏买下来了，它是一个作品，我就像看电影一样的，我买完它之后我就安安心心的把它玩完看完啊，所以这是不同的一个玩啊，或者说是一个消费理念。 咱们的这个消费观念其实还得跟国外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对，有一些不一样， 主机游戏， 但是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就包括我今年说的这个今年上半年会有很多好玩的这些游戏作品，主要都是在主机上的。 回头你给我融入融入，我正好那个 Pro 很久没玩了是吧， 一阵子 在在家里吃灰， 可以拾起来啊，咱们相约打一把， 没有问题。 行，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在下周日啊，我们只会在每周日，在下周日晚上的7点啊，继续锁定这个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啊，大家也可以在这儿点一波关注啊，下次我们开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接到通知了。行，今天也是感谢小易啊， 没事， 给我们点评的非常的到位啊。行了，那今天漫游嗨翻天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下周日的晚上7点我们再见啊。接下来的节目我看一眼这个 cut 单啊，应该是挑战新歌声。好，那就是这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欢迎您的收听，继续锁定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吧。我是许可， 哎，我是小易， 拜拜，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地气，红酒牛。